此时的风华又怎会不知问题是出在他身上？其他人的发挥都没毛病，甚至会为了迁就他而降低节奏，这种拖累队伍的角色真是很不爽啊。风华不由地想到他们工会的副本队中，如有那种屡屡制造团灭的小白，会遭到大家何等惨无人道的鄙视。现在的自己呢？团灭虽然不至于，但因为他的原因，成绩却是冲不上去，风华心里挺不是滋味。 你应该有大号的吧？ 这时君莫笑突然过来问他。 啊，有啊。能用的号都拿来练练手吧，目前队伍的问题基本就在你身上了，只要你再熟练一些，这个记录我们就能拿下了。但如果就这么一直磨合着练，一不小心练到31级就糟糕了。 嗯，我会想办法。 琉璃之地副本的精英怪，从攻击的套路和习惯上来说，和练级区里的小怪也差不多。有一些练习可以在练级区里进行，比如说…… 叶修给风华又提点了几个地方。风华听罢很是恍然，在电脑前不由自主地点点头。点着点着，突然意识到自己这点头人家也看不到了，于是自己把自己尴尬了一把，连忙语音里嗯着表示自己听到。 行了，就这些，你加油，咱们明晚见。 明晚见。 风华告辞后就想办法加油苦练去了。 两点了，那我也下了吧。 哎，你这号的等级怎么练的？ 叶修问的。苏沐橙照理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练小号，但现在他的这个风书烟幕却是硬生生的追着君莫笑的等级，一步也不差。 哼，那你就别管了。 苏沐橙哼着小曲儿下线了。 还副本吗？ 唐柔问。现在30级的他们，冰霜森林是彻底不用再去了，但埋骨之地还能混点经验。此外就是30级可以下的新副本，30到33级的副本一线峡谷。这副本依然是个五人本，和琉璃之地一样，一天只能去三次。昨天升到30级后，叶修他们已经去开过荒了，头三次的生疏自然让唐柔生出几分挑战的感觉，此时倒是挺有兴趣去一线峡谷走一走。 不慌，我们逛逛街。 逛街？ 30级了，你们也该留意一下装备了。装备这东西并不是极高就一定好，真正的高手要懂得选择适合自己技战术风格的装备。移动、攻速这些速度上的东西未必是越快越好，太高的速度也经常有人驾驭不了，反而弄巧成拙。对于高手而言，装备追求的不应是最好，而是最合适。自制装备为什么强烈，并不只因为它比成装的属性更高出一个档次，更重要的是它是量身定制出来的，有专门适应它的玩家风格。就拿我手里这把千机伞来说，没有足够的游戏经验是无法充分发挥出这武器威力的。以武器来说，普通玩家的选择当然是以武器的攻击力为首，但是对于高手来说，攻击力不过是个数据，并不影响玩家对这武器的使用情况。真正影响到玩家发挥这件武器的属性，有攻速、长度、重量等等。这些或有数据或没数据的属性，都会在实战中得到体现。我现在的这一只战矛，攻击是你现在这只的两倍，但是长度却要减少1/3。那么，你认为你的实力是增强了，还是削弱了？ 叶修讲着讲着突然提问唐柔。唐柔听过一怔，这是强是弱他暂时无法判断，但是至少他已经明白叶修要说的是个什么道理。 越是高手越是能敏锐地察觉到不同制式的武器拿在手上的不同，这一点我从旁观者的角度也只能给你们一些建议，具体如何选择 需要你们自己来体验斟酌。大量武器的试用是必不可少的，是寻找最趁手的装备来武装自己，还是改变自己的风格去适应成套的装备，最终还是要靠你们自己来做决定。 这一路边走边说，最终三个角色一起来到了空机城。空机城相比布尔斯镇那可就要大出许多了，这是荣耀大陆上正规的主城之一，也是玩家一路升级上来后会第一个接触到的主城，是中低级玩家的第一聚集地。30级开始，玩家开始对装备有讲究，交易市场也从此时渐渐打开，世界频道上开始有很多喊买喊卖的声音。这空机城是从进了门开始，也是随处可见摆摊卖东西的玩家，不过很多东西的标价却都是偏高。新区多新人，新人虽不懂但不是傻，把好东西当垃圾贱卖的傻瓜还是很少的，大多数人在不明白东西的价值之前会观望，会走访市场，会打听。唐柔和包子入侵看着这些标价都是炸舌，他们升到30级没发过什么横财，除了任务奖励就是怪物掉落，这些都是些散钱，积累到现在身上都不超过10个金币，平时买药什么的都是以银币为单位。在新手村有卖最低级生命和法力药水，都是1银币一瓶，1金币等于100银币，10金币买这些药水倒是能消费很久，但这种最低级的药水对于30级的玩家来说已经着实有些落后了。唐柔包子入侵一路下来能积累出这些小钱已算不易，他们技能好，实战过程中能靠操作完成大部分的攻击闪避，否则换个普通新人来，靠任务和吊药积累的小钱基本就全消耗在药上了，不做些装备的倒卖生意基本是付不起来的。10金币，这站在人堆里已经算是小资阶级了。叶修打量了几个摊子，发现这交易虽然已经渐渐开始形成，但30级以上的市场还是偏少，原因无他，只是因为30级目前还算是小部分人的领域，大部分玩家还在朝这个等级努力冲击。此时摊子不少，但不少还是30级以下的玩家学着别人也来摆摊，他们出售的装备大多不在30级，这除了个别属性有独到之处的装备，其他是不会被玩家重视的。唐柔和包子入侵两个至少也会随等级看装备，30级以下的无视，30级以上的才会多打量几眼。 好贵啊， 看着这些装备的标价，两人都是连连感慨。这30级的装备，普通一件蓝装就要10斤，是他们的全部的积蓄，职业套装的就要更贵，从20斤到40斤一件不等。为啥会有差别？因为荣耀24职业虽然平衡性很好，但也会因为职业的特色出现一些更受玩家青睐的职业，比如剑客，比如神枪手，这两大职业是荣耀中玩家基数最大的，到了新区也是如此，玩家多，装备需求就大，装备自然就会贵出一些。穿着装备尚且如此，武器更不用说，30级的蓝武一件基本在30斤到50斤，同样是因为职业的差别。至于紫武，直奔100斤都收不住，一些属性优秀的更是直奔着200金币窜去，这个价格倒是大多都比较公道，毕竟现在能达到30级的各大工会的老鸟占了很大一部分，由他们引导市场， 那些玩得比较疯而冲到三十级的新人也都有样学样，没多少人是胡乱开价的。 真要想买一件武器，得存钱到什么时候啊？ 唐柔说。 我看还是去竞技场换积分吧。 Boss 入侵目前拿的还是他在竞技场换到的25级紫爪。 不要申请绑定的话，装备到时可以再卖吗？ 荣耀里普通区的装备可以申请绑定，绑定后的装备死亡不会掉落，但是也不可交易。绑定申请后不能再解除绑定，所以在升级的这个阶段，基本没有玩家会对装备申请绑定，大家都会想着在淘汰后拿到交易市场去兜售。不过正因为这个原因，低级装备有产出无消耗，泛滥过后价格会一路跳水。如最远古的一区，像现在让唐柔和包子入侵惊叹的装备都要便宜十倍，而且很多人都不耐烦去兜售，直接扔系统商店完事。 那我们现在需要买点什么？ 武器。 叶修说。在观察过风华三次的表现后，叶修并不想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龙套的提高上，最终决定还是在装备上投资一下，如此更加妥当一些。 哪有钱啊？ 唐柔说着。紫字战矛他刚才已经瞄到一把了，标价120金币。蓝字战矛倒是便宜不少，都在40金币上下。但蓝字和他手里的25级紫字差不多一个档次，完全没有更换的必要。要换就得是价格100多的紫矛。 钱倒是不成问题，你好好选件武器吧。如果你觉得现在手里的这件就很趁手的话，可以选择30级的赤月长矛，和你手里这件在长度重量上基本一样。 哦，那我去看看，以后还你钱。 你给我买包烟就行了。 等发工资的。 唐柔郁闷，他现在没钱，钱全输给叶修了。 包子，去挑件武器，我送你。 叶修又转对包子入侵说。 啊，我也有啊。 包子入侵惊喜。 当然。 那我去看看。 包子入侵倒是不客气，他有游戏经验，虽然不是荣耀，但在很多地方都是可以举一反三的。在他眼里，叶修和他根本就不是同级玩家，这是高手，是大神。高手送新人装备，这还是很常见的事儿，客气个啥。包子入侵转不大会儿就已经回来了，说他发现他想要的武器了。叶修跟去一看，顿时好生感慨。 包子，你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啊。 包子入侵笑。他看中的赫然是一件橙子武器。叶修转了大半天，这都才是第一次看到橙装。这包子入侵是怎样敏锐的嗅觉呀？一听送装备，不到一分钟就能把这掏出来。30级的橙武，极血爪，标价800金币。橙武的价格岂可和蓝紫同日而语？ 可以吗？ 包子入侵问。 当然不可以，我现在身上也就15金币，也得去卖东西和你们买武器。800金币，你想我连自己一起卖了呀？ 叶修说。他能比唐柔和包子入侵还多5金币，也只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基本就是少有消耗，在食物药物方面比这两人用的还要少。 是吗？那我再看看。 包子入侵跑了。 橙子的不行啊。 叶修强调了一下。 知道了。 包子入侵的声音远远传来。叶修摇了摇头，随即让君莫笑朝市场的一角走去。他早已经看好那位的摊位打出的招牌， 收稀有材料。 墙里蛛丝怎么收啊？ 君莫笑走上前后，叶修问道。对方转过视角一看来人，无语了片刻后开口： 君莫笑，你这墙里蛛丝不会是从我们这儿赚的，现在又想卖回给我们吧？ 哦，你是？ 叶修看着摊位的招牌过来的，没有注意摆摊玩家的名字，此时一瞅，兰溪阁细周。 我叫细周，是兰溪阁的人。 细周随便介绍了一下。其实他和君莫笑相遇也是挺早了，但由于牧师这个职业，却是一上来就被君莫笑淘汰出了副本队，两人之间没有过什么交流，被君莫笑忘了他一点也不意外。 哈，是你啊，再卖给你们也不错啊，钱有什么用？稀有材料恒久远，样样永流传嘛。 西周一听也笑了，这句话流传已久，但现在挂在嘴上的人已经很少了，新玩家基本不怎么知道，能随口说出这句话的，荣耀的幽灵至少五年以上。幽灵长的不一定就是得职业拳手，其实在普通玩家中长情的人很多，尤其许多高手都是数年如一日地玩着荣耀，他们不像职业选手，职业选手无论高低都是有一些天赋的，普通玩家大多都是资质平平，他们想练一定水平，只有是拿时间来积累经验磨练技术，也是很不容易。西周就是这样一名玩家，玩荣耀随随便便也有七年了，放到眼下的职业圈中也只会多不会少。而这个君莫笑，西周也相信是不输给自己的一个老鸟。两个对荣耀知根知底的人做起买卖来却是省去了不少圈子，反正谁也占不到谁的便宜。 墙里蛛丝40银币一个。 别闹，应该1金币一个。 你说的那个神之领域的价位，而且是零售价，这是新血，而且我是在收购。 在两个老人面前，新区什么的都是浮云，就得按我们老人的意识来办，算你收购价1个80银币。 我40银币就能收到，为什么要买80的？ 那只是现在，早晚你也得80银币才能收到的，你就当是穿越了。 还是你回归现实吧，这里是新区。 细周笑道。很显然，这是一个很冷静细心的人，君莫笑强大的实力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在交易上的判断力，寸步不让。叶修也是无奈，只好再问。 墙里蛛丝40银币的话，那磨砂石呢？ 这样东西比强力蛛丝的价值可就要高多了，是一线峡谷副本的隐藏 BOSS 才会掉落的东西，每天进副本只有3次机会，更别提遇隐藏的几率。叶修他们昨天开荒下了3次，就1次都没遇到。 20个金币。 35个左右才对。 新区，新区。 细周强调。 20，20也太无视我这个老人家了。 哼，你有多少？ 30的话，先给你10个吧。 10个。 细周吃了一惊。正是因为他的细心冷静，让他立刻觉得一个刚刚30级的玩家捡了10个磨砂石是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儿。这个可是指定的隐藏 BOSS 才会掉落的东西，虽然掉落几率蛮高，但稀有材料的稀有本就不在爆率，而是在隐藏 BOSS 的刷新概率，把这个考虑进去，稀有材料才会当得起稀有两字。